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w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哇！喝波桑第一次要加時啊，真係大戰。 冇辦法，呢場因為周中嗰場超級杯咧，都係大波嚟㗎。 有殺幾場，場場大波。 其實你要講咧，老實講啊，利物浦係好多 talking point。 係啊， 可以講 ，Chip 咧都仲有嘢想 講。係啊，講埋繼續講埋， 講埋多少少嗰個幾個收購啦。 係啊 ，Sacco 啊， 係啦，咁我就即係非常滿意啦，簽兩個中堅啦。 啊， 哇！真係好耐冇試過。 喂，越簽越正喎。即係嗰啲咧，其實唔係話阿傑斯咪成日講呢英超 scouting 去撚曬邊？ 你而家出翻曬嚟喎！ 有好撚多其實啲二三線聯賽或者啲二三線球隊有好多球員係踢得，係唔需要一下就希古恩啊、奧斯啊嗰啲。 你唔使糖水滾糖漁先啦，你開化身大陸先有。咁啊，薩高就其實就唔屬於二三線嘅，佢即係出咗名好耐㗎。 但係個問題就因為馬昆勞斯嘛，聖日耳門走咗，即係簽咗馬昆勞斯根本都冇位 踢咯。咁同埋佢對上嗰兩季其實就傷患比較多些少嘅，咁佢其實如果怕即係嗰陣時怕呢個迪亞高， 就是、泰亞高斯華 、就肯定係有質素，肯定有相對保值嘅。 我諗就佢就覺得會好類似高魯托尼嗰種啦，即係比較穩定啊、硬淨啊。用波就好坦白就爭少少啦，呢、這個球員就。 仲 如果唔係巴塞簽咗啦， 係咪？哎呀，巴塞嗰啲就算啦，成日都係簽唔到噶啦，巴塞曳嗰啲。咁啊，仲有一個係咪？仲有一個伊奧尼啦，伊奧尼就係 史布廷。 史布廷嘅，咁佢其實身世都幾得意嘅，就係、是、一個尼日利亞人嘅父親，咁阿媽就係葡萄牙人，咁就英國倫敦出世嘅，咁但係大就一直都喺葡萄牙大嘅，咁、所以佢英文都係了得嘅，我相信同隊波啲球員嘅溝通會好啲啦。咁但係我諗呢個球員就未用得住嘅， 應該唔用，應該都係後備。 我估佢就取代咗阿高亞迪斯嗰個位置啦，即係作為一個 stand in 嘅。 哇，咁阿高亞迪斯就真係好弊家僆咯。 唔係，咁因為高亞迪斯今季應該都出唔到啦嘛。 但係有一個波連尼 就借咗去呢一個新特蘭。喂，呢樣嘢我覺得可喜嘅，即係佢俾個息怒俾大家睇咧，就係其實上年。啊，羅渣士真係有好多用人唯親嘅收購呢，其實真係唔 work 嘅。咁呢就而家講俾你聽，你話認衰認低位都好啦，即係衰衰地慣返波，借走呢個外將俾新特蘭用。 新特蘭啱啱佢踢呀。 新特蘭我都唔知啱邊啲球員踢呀，你答返我。 意大利人。 喂，意大利人囉。 對波我都覺得好 你點點點分 點 分析啊？一個 QPR 一個新德蘭，你冇得平嘅喎，講真。 QPR 就喺英冠啦，咁啊佢大興土木啦，接收咗好多熱刺球員啦。不過講翻呢個利物浦啦，即係其實就即係呢幾個收購，我相信好對症下藥咯。 嗯， 係啊，咁啊到 我好明顯啊，即係收購咗好多用波球員。 嗯， 你包括而家呢个摩西斯都系一个 摩西斯系啊， 如果唔系我真系谂唔到佢要佢嚟做乜嘢 吓，我都系多个人用啦。 咁啊，我讲埋呢句总结啦。虽然大家可能觉得即系呢三场波咧一比零啦，咁会唔会觉得即系利物浦风力唔系好够？ 从来唔会咁感觉， 但系我就唔系太担心嘅。一嚟就系啦，你觉得三个礼拜呢个走唔到嘅苏亚雷斯？根本上就應該就會出 翻。我早兩個禮拜話佢傾好翻份約。 呢嘢係好似嘅。 係啦係啦。咁就其實我就唔覺得蘇亞雷斯會走。 佢而家咧問翻咧，其實琴日即係轉會窗閂嗰陣咧，有好多記者問：，咁你仲會唔會走啊？因為仲有人傳緊萬呢個皇馬最後一刻俾個5000万嘅價去簽佢。 有聽過係。 咁佢已經講咗話。其实早一两个礼拜已经决定咗唔， 哦，因为佢波打得好顺畅， 有争啲啊嘛，有 呢啲咁嘅衰嘢， 我会觉得呢三场嘅一比零加 clean sheet 系 一个转角市嚟嘅，即系我会相信系咯，我唔知， 我谂系利物浦 show 俾人 show 到，即系俾好多人睇咧， 即 系佢系有机 已经系冇咗啦， 佢有 开始一个去，即系你话佢功力唔够强啫，其实我会咁都觉得系一个转角市嚟嘅，同埋加上我觉得有机会会因为今季打得好。而導致蘇亞雷斯會續約， 係啊， 我相信，同埋我就比較相信嗰個傳聞中一年。如果今季攞唔到前四，就會可以俾佢 feature。 我 相信係有嘅， 我相信， 因為我覺得呢條友咧，你都話衰都好啦，肯定係你係要揾咗嘢安撫咗佢，俾啲甜頭佢，佢先肯同你收聲。 同埋，我其實仲要仲有一樣，我想講就係嚟緊就係世界盃年，咁因為利物浦又有啲似爭標，有啲爭標分子，同埋佢又踢得少，呢個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嘅。 係啊，冇錯， 係咯，就係咁咯。 尋晚嗰日都見到佢到場有睇啦， 係咯， 係咁啊，佢。喺度嘅话咧，其实你谂下啦，上年其实利物浦系好多四比零、比零、六比零嘅波，都系有阿苏存在嘅。咁你睇翻而家阵容，其实冇大变啦，只系好咗啫，唔会差咗。艾斯比斯嘅位，其实你睇翻呢几场咧，就唔系咁稳阵嘅。 系啊，冇错。 如果摆翻苏七落去，如果佢肯有改善啦，包括冇咁毒食。 我谂佢上季夹斯洛尼茨同郭天乐都已经识得夹。 再加翻睇啦，头先你讲咗几个，我系几有期望呢队波，即系讲真。个情况好简单，赢打完呢三场之后，就算你唔觉得呢队波系争标分子，起码前四机会都大好 咗。即系起码有个希望， 有希望，我见到真系希望嘅。 系啦，咁啊希望可以睇好啲 啦。系咯，咁啊， 即系前四机会好大嘅。 讲讲另外嗰啲前列啦， 讲讲有一队好有希望嘅阿仙奴啦， 白伦敦打比， 又讲一条前列线啦。 咁啊，阿仙奴呢场就赢1-0，咁啊，即系讲翻热刺啦，热刺就呢场波就即系赛前话好多啲新。 晒冷 啊，晒冷，跟住包括埋呢个林美拉啊，即系后场都出埋， 后备又太。 咁但系呢队波真系仍然都系啊， 靓靓地嘢， 好大问题。 礼拜都讲过啦，呢队波因为新嘅球员太新啦，即系所以成队波嘅默契同埋冇好多散手波咯，即系坦白嚟讲， 即系都系佢要自己打自己咯。 系啊，即系譬如讲左边嘅 Chatley 都仍然都系，我都系觉得呢个球员真系认真麻麻呢个球员，盘扭速度又慢，即系成日又上腳，上完腳呢有好多時真係 射咗去 甚至甩埋，其實呢輸個波呢其實就係因為原本點解輸就 Chatley 即係去扭波，咁結果就甩咗，然之後就俾阿仙奴打反攻嘅。 其實數一數嗰一場熱刺嘅正選呢，嗱嗰幾個中場保連奴、卡普爾、唐新、丹比利、查迪利、蘇達杜，其實冇乜幾多個係上季喺度嘅。 呢一隊波咧嘅正選咧，我計過咧，哈里列納仲教緊嘅人咧，基本上都走曬。 冇啊，走曬咯。 係啊，即係差唔多係剩翻，真係剩翻一兩個，可能多信、 多信咯、 加爾沃卡呢啲嘅。 係你唔使數，我幫你數埋後備啊，得翻個迪科爾。 迪科爾 計埋呢個後備都得翻迪科爾，即係新組唔記得。 費杜咯， 新組都仲喺度嘅。 費杜係咪啊？ 費杜好似。 年唔係嘅費度好似啊，即係總之就得翻兩三件。 另外頭先有講過 QPR， 即係列納而家搞緊嗰隊啦，英冠嗰隊啦，就接收咗兩件啦，一個就係伊索艾朵圖啦，左閘嘅伊索啦， 即係球人得人啦。 咁另外就係中場嘅 Tom Carroll 啦，即係打嚟香港踢波都有出嘅嗰場。 呢個 OK 嘅， 呢個幾好啊，係廿一歲以下國腳正選嚟嘅。 但係就以呢個熱刺呢隊波而家暫 冇位去踢啦， 我覺得好大問題就係即係而家佢打四二三一啦，中場個三中間嗰件咧，就真係好大問題嘅，真係，因為佢而家嗰個擺就擺丹比利，咁理論上佢呢個三咧就應該咧就連係住咧，即係卡布要防中同埋前面蘇達道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丹比利就竇得好厚， 係啊， 咁蘇達道咧成日咧都係孤軍作戰就冇波墊， 但係丹比利我嗰晚即係。睇到啲啦，睇過下，即係望住佢其實都唔係好交波。 我覺得佢根本唔係呢個位咯。 係咯， 成隊波根本就扭卡數， 你見到自己攞到個波自己去，都冇乜人交波俾蘇達道，真係你怪唔得曬。 蘇達道真係冇計啊！其實我覺得呢個球員而家暫時依一刻嚟睇咧，真係唔係好啱。 有啲危喎，佢好似即係做錯呢個。 如果你記得，如果佢打華倫西亞嗰陣時，即係中場有巴尼加啊，有約拿斯啊，嗰邊有費侯里啊，即係都同佢配合得好緊密嘅配合嘅。咁但係呢隊波你單比你拍住。那個位可能是去到印後少印後成一格去到寶蓮路那裡的、前面蘇達道哪有波墊啫？你供應主要都是來自那個兩翼，一個 Chatley 一個唐生，但是這兩個球基本上 這兩個都很少，都不是好發揮到逆風的作用，就算唐生其實他都是喜歡推入去中間， 甚至來說這兩個都不是逆風來的，甚至因為我覺得他熱刺要打兩邊即是拉闊是靠那兩個閘，佢兩個閘係攞嚟落底線嘅，嗰兩個唐生同埋 Chatley 咧，就通常都係扣入嚟中間嘅嗰隻嚟嘅。 我覺得如果佢出翻斯古神會好少少，即係起碼有個人會交下波啊，大佬，你睇呢班人。喂，大佬冇個人真係好似交合波俾人 期望啊，艾力神好過啦。 係啦， 艾力神嚟咗。 我相信咧，今場波熱刺有好多個球員咧，將來未必會有得踢嘅。喺正選嘅 我諗佢要再練嘢咯。 丹比利啦， 丹比利啦， 丹比利真係唔得。 因為通常啲舊兵就嚇嫌棄啦嘛，用新嘢啦。 唔係我諗丹比利真係。 Cooper就因為應該都傷得幾嚴重嘅。 係 一個月啫， 一個月好啲啊， 尚好，因為 我係 prefer。唐新打翻中間嘅，拍寶蓮路打翻中間會好。 唐新， 我始終覺得唐新係啱中間多啲嘅，同埋佢嗰腳遠射咧，佢有 long shot taking 嘅。 唐新嗰種波其實就有啲似初出道嘅祖高爾嘅，韋斯咸嗰個年代嘅祖高爾嘅，我就覺得佢就比較中意踢中間多過踢側邊，即係踢中間其實就發揮仲好嘅。 但係我覺得以即係保亞斯即係佢嗰個嘅體系嚟講，都係將唐新會擺向右手邊機會大啲咯。 得啦，你見嗰日。阿唐新踢啲波，你有一球，你直頭係根本上佢係已經落到底可以傳中，佢都要交翻轉頭。 因為佢冇諗住佢會傳中，傳中嗰個係俾霍加去傳中啊嘛，個問題係。 唔係啊，佢就企咗喺傳中嗰個位啊，佢喺右邊啊，霍加喺中間啊。 哦，係啊。林林美霍加系 佢要俾霍加硬啊！ 啊，唔系林美，我觉得霍加系有啲乱踢。 佢有好多咧要打翻 Andy， 但系佢企个位唔系打 Andy 啊嘛。 不过就有两个球员，即系大家仲可以睇多少少嘅，即系包括头先讲嘅艾神啦，因为未出啦。咁呢个球员，我觉得打前锋后边咧，佢个供应就会帮到苏达到，如果出咗佢。咁同埋林美拉啦，林美拉可能或者可以打是但呢边嘅翼啦。 我谂系咪真系需要咁多啲六尺嘅球员咧，去又要强迫佢哋用波？其实一件几痛苦嘅踢法嚟。 边个六尺？ 边位咧？ 你个喂，你而家热刺个个都六尺。 即係個個，即係 Chatley 嗰啲都好高嘅， 你全部高佬嚟㗎，而家你中間嗰啲個， 係 你而家就算你隻 Cooper 都係因為咁樣用波法而傷嘅啫嘛，係用波太多啦。 唔係我諗啊，卡保爾就，我覺得卡保爾就成對熱刺嚟講，我就最 其實係幾好嘅， 最滿意， 其實係簽得好嘅。你話 呢個卡保爾同埋寶蓮奴都簽得好嘅， 但宏觀少少講啊，點樣睇一隊波？抽走七八個主力，換另外七八個主力入去咧，大家點睇咧？ 太冒險啦！ 嚇， 因為有巴爾果， 咁因為有筆錢喺度，身痕一定要使， 點都要用㗎。 咁但係佢唔喺後防嘅， 唔係，但係都要顯示下佢嗰啲即係所謂叫咩，即係嗰啲即係有啲雄心壯志，都要買啲人，咁就證明自己。 但係我覺得使得大咗， 咁啊係嘅。 而家細緻 太冒險，太 呢個係熱刺嘅傳統嚟㗎嘛。 咁啊使得太多冤枉錢嘅， 搞死自己嘅機會大啲。 因為熱刺本身嗰個管理層處從來都係首先熱刺買人咧，就好多時都唔係好關領隊事嘅。 哦，咁啊係。 通常都係首先大雕嘅就利維啦，細雕就是、通常都係嗰班 executive 同埋嗰個技術總監叫巴迪尼。 係。同埋你唔好忘記喎，而家 巴迪尼呢、這個係意大利以前嘅、我記得係國腳嚟嘅呢個。 同埋唔好忘記喎，而家有兩件熱刺係過咗去 QPR 喎。係 啊。 即係好明顯。列納都仲係有啲的係喺裏 面。哦，列納不嬲都有米。 QPR 犀利啊！即插播講句，卡拉即刻都 簽翻嚟。卡拉即刻都簽翻嚟。 係啊，即係我覺得熱刺管理層裏面都仲有好多同阿列納係有交手。 哦，咁計啦，咁多年， 我收勇，又收勇。 呢個利益集團，你真係 唔可以忘記呢樣嘢。即係老實講，由熱刺從來都係一個喪賣嘅球隊嚟㗎。即係我想提翻，我睇翻呢場波，又要提翻列納之前個領隊，我諗好多人都唔記得咗㗎啦，桑迪拉莫斯。 係 當年就教咗兩季嘅，就係好唔愉快之下，又係因為俾球會亂買人而搞死咗隊波嘅。 係， 因為佢嗰種教法，其實佢之前仲上一季啊06-07嗰屆，啊唔係07-08嗰屆就攞咗英聯杯冠軍，打低車路士啊嘛，即係阿格蘭接手嗰屆。咁跟住第二季之後，熱刺又開始喪買人啦。因為嗰幾屆咧，其實熱刺一開季咧都係戰師弟嘅。 係。 咁啊，跟住08-09嗰屆咧，咁啊諗住突然間又買一堆人啦，然之後希望打翻上嚟，點不知開季我唔記得咗，好似係連輸5場嘅， 係 結論結果就炒埋，當中就跟住一炒完之後咧，熱刺即係贏波，冇記錯呀，就應該係咁嘅，就因為佢嗰個桑迪拉莫斯嗰個鐵腕政策啊， 係 即係嗰個教波嘅鐵腕政策，包括限咗啲球員嗰啲。即係飲食嘅餐單， 咁梗係啦，桑迪拉莫斯就 咁啊，搞到熱刺啊，而家會唔會保亞斯又係行翻拉莫斯呢條路咧？ 我覺得我從來都係覺得保亞斯真係認真麻麻地嘅，而且而家到而家呢個收購嚟講咧，而家又諗翻個後防啦， 係 即係咁好多前鋒，即係後防，因為 佢放走科魯卡， 伊國圖都拉走埋啦，咁啊路斯個後備係邊個咧？可能要雲刀雲湯根就打左閘，咁啊沃加個後備又邊個咧？咁啊中堅就剩翻一個多信雲刀根，咁啊仲有一個新加盟嘅，好似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嗰個啦，係啦，嗰個咩獅子頭嗰個啦。 係咯，咁啊 再仲有記得曬。 系啊，嗰個太多啦， 太多 啦。仲有個另外一個卡保爾啦，舊將嗰個卡保爾啦。 咁啊，但係呢啲球員好坦白講，即係左右閘都好似冇乜後備渣拿，咁真係都幾大件事。 咁就算多信呢啲都唔係真係。 喂，講阿仙奴啊，你冇講下，好弊。喂，阿仙奴呢場其實踢得好好 嘅，踢得好好 嘅。阿仙奴係啊，因為相對於即係托熱刺嗰種散手波嚟講咧，佢嗰即係 整體好多 啦， 啲默契又強好多。 卡蘇拿啦、洛斯基啦、和霍特啦呢一批球員咪。伊倫好 fit 嘅藍 同埋藍絲啦， 哇藍絲真係， 喂藍絲我咧，我如果 佢唔射佢交波真係一流啊！ 藍絲我可能會選咧，呢個月嘅英超最佳球員， 又 list 佢， 又邪嘢，又呢啲邪嘢， 真係算 係，真係 打得 好 啊！ 佢睇得好啊！佢好多球都係因為佢嘅傳球令到個攻勢即係好有威脅嘅傳球， 係 係咯，你幫傳球嘅防守都 OK 啊！ 我覺得有少少係開竅嘅一季咯， 係咯，打得好啊！咁啊，另外前面入波球 主要 真 係 好犀利啦，即係佢真係接應，將佢個走位就完。走去即係嗰個空位度，跟住咧就再走翻入去近處， 係啊，一攝 攝只腳出嚟， 仲要嗰只 重心腳嚟， 左腳嚟到射喎，之後先離奇喎。 但其實阿多信係包咗越位， 多信就包咗越位啦。第一件事， 如果佢唔跟咧，就越咗位， 跟就冇事嘅。但係點咯？呢個波真係發揮曬射手嘅本色，真係呢個球員正選啦。 呢個球員其實就係大家係有少少忽視佢嘅。腳下功夫同埋嗰個處理能力，其實睇個樣子就好似嚇得個睇字， 以為一個頭，以為一個頭，但係佢即係起碼佢係一個射手， 係咯， 佢嗰個觸覺其實， 或者佢走位佢嘅觸覺係真係冇得頂， 係啊，甚至而家其實法國國家隊，你叫我出佢定出賓斯馬，我出佢， 出佢啦，賓斯馬，賓 斯馬都唔識打箭頭，已經俾人訓練到，會又係嗰個領隊啫嘛。 好啦，咁就即係 喂，阿仙奴都要講少喜訊啦，係 啊， 好啦， 哇，講因為咧，即係奧斯爾啊， 有啊。 就已經嚟到啲阿仙奴啦，就著咗11號球衣。 佢係佢呢個傳媒係真係震驚， 震驚 全英 啊， 全球啦， 全球 啦， 全英。 我突然之間攞40多秒出嚟買個奧斯爾， 4000萬 係 4000萬磅定歐元啊？ 好似係磅， 磅咩？ 歐元就過50㗎啦，好似啦， 磅啊磅磅，4200幾萬，42.5 好似， 42.5好啦，跟住個頂薪140000磅周薪啊嘛，好似 嚇，唔係喎，我睇到 唔止140000啊嘛， 我睇到係115000啫喎， 嚇，即係10幾萬周薪啦， 咁阿仙奴個頂薪都好低喎。 嗰陣時 我 配 是頂薪嚟 嘅，都係因為咁樣走嘅，都係因為頂薪低。 唔知啊，呢啲全部都係 EV 嗰度睇翻。 係 OK， 即係總之就人工一定唔會低啦， 係啦。 講好坦白講， 照計你肯皇馬轉過嚟，你都唔會肯低過冇人工嘅。 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以個卡士係英超嚟計，佢算得人工低㗎啦。 人工低啊，佢嘅卡士。 你諗下，祖高爾當年都鬥緊10萬。 哦，咁啊， 嗱，祖高爾唔同啦，嗰個籍貫嘅問題， 即係累，唔係 個籍貫嘅問題， 累積嘅。加薪嘅， 佢嗰个养老金嚟， 呢个应该系起薪点嚟噶啦。 咁我谂奥斯尔嚟到咧，都系长好长远噶啦。睇睇，咁我谂就系路斯基个位啦，我觉得系路斯基个位。 其实我就唔单纯去睇佢系位换位咯， 多变手嘅， 佢多， 因为佢都可以做嘢好多。 而家王霍特唔出咯，普鲁斯基伤咗3个月。咁佢有好多時亦都可能會打返左邊都唔出奇， 哦，都可以，都因為卡蘇蘭未必一定打左邊。 有一點，有一點都幾大優勢嘅，就係其實而家阿仙奴左邊功力強過右邊嘅，即係其實基比斯啊、卡蘇蘭都中意打左邊啦。 但奧斯爾通常打右邊多嘅， 打右邊多啲， 打右邊都得。咁但係我覺得和確特又唔會話，即係因為奧斯爾嚟會少好多機會。 始終類型唔同啦，因為 你始終都係一隊咁樣嘅以組織為主，不過點都要有一隻快馬嘅喎，覺得。 係， 但奧斯爾都快嘅喎。 奧斯爾唔係快好多啫。 奧斯爾又唔會有 慢嘅， 唔會有韋確特咁快。 唔係，我諗你佢唔我覺得阿雲加唔會咁快，即係用得唔盡嘅。即係你知道佢嘅陣容成日都要， 反而 都有啲人。 我反而成日諗緊呢樣嘢，就係佢可以減輕多少少卡蘇拿嘅個負擔。 其實咧，以阿仙奴嘅球迷咧，本身就希望球會又入翻一個防守中場， 費明利咯， 將呢個啊費明利咯， 費明利咯， 啱啱入咗啦， 之後又將呢個咩啊嗰個啊成日都 搞錯 啊。艾迪達， 艾迪達係 放翻上去嘅，但係因為我似乎覺得，似乎應該係繼續應該， 而家似乎都唔需要啦，而家 未必踢得足喎。 發明， 但係唔係喎， 如果踢得足啦。 但係你睇翻發明，你呢場你覺得佢狀態係夠踢 first team 嘅喎。 大佬你唞咗幾年喎，大佬你 AC 唞咗幾年喎， 有啲唞咗幾年係再踢唔翻嘅啦嘛。 唔係，我諗以而家今時今日韋舒亞同藍斯嘅狀態咧，都可以頂到即係叫做防守中場嘅位啦。 中場中嗰度咧，佢起碼有法明尼啦、阿迪達同埋韋舒亞三個，就應該 lock 死喺後面。 但你要三幾線作賽噶嘛？ 都夠啦， 三個打兩個中場， 咁你計埋翻4個， 定阿比咧，仲有定阿比咧，大家。 但係你啲人會傷噶嘛？阿仙奴 冇計啦，要 阿仙奴嗱，阿仙奴個即係出咗名易傷嗰啲人。 我假設你三個人踢。中間嗰兩個輪換，咁你其實你唔可以太多人輪換嗰個位噶嘛，你太多人會生疏噶嘛， 冇錯， 係咪先？咁你前面咪加翻奧斯爾卡蘇拿， 係，我諗佢唔會場場出曬奧斯爾加卡蘇拿嘅， 係啦， 即係可能即係 係，我覺得係分擔， 係啦，分擔 諗住大波，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奧斯爾個嚟到咧就比較補充好兩個位，我唔知咁樣講係咪有啲錯啊？普魯斯基個位都幫咗少少， 幫到嘅， 因為佢打咗亦都可以打偏左一啲啦，咁同。就是剛才講卡蘇拿， 因為謝雲奴走了嘛，是啊。 我會覺得如果我是，即是我不想說如果我是雲家，屌，不是我專利來的，我會覺得其實將奧斯爾擺在一個自由一點的位置呢，是會幾好 的。其實是應該阿仙奴的體系應該做到的，應該做到的。 做到。 反而應該困死兩個中場中的先。我覺得重要，應該佢哋成日上咁多，反而有得奧斯爾喺前面自由策動咧， 我覺得 係會好多嘅。 唔係，我諗奧斯爾卡蘇納加埋可能係 魯斯 基之類啦，咁啊都可能三個都可能做一啲相互組織，等佢自己三個就搞啦，咁啊。 基奧特就擺前面就等啦，就等佢哋嘅供應。 或者韋舒亞後上， 係咯，或者韋舒亞後上。 藍斯就我都覺得佢學識咗就唔上嘅，今年我覺得藍斯 都幾爆， 唔會好魯莽咁。 但反而我覺得前鋒好似唔係好夠輪。 哦，基奧特 沃克特咯， 普杜斯基係差啲㗎啦， 普杜斯基可以都可以擺前啲嘅。 我諗沃克特會咯。 點解咧？普杜斯基咧應該如無意外咧就要12月先出到嘅。 係三個月啦， 三個月啦。 我諗你預佢歐聯一翻嚟先一月啦。 奧斯爾嘅消息咧，因為原來普杜斯基咧同奧斯爾咧就同樣係即係喺同一個醫生咧做體測嘅。 哦，喺德國國家隊入邊 嘅醫生 係啦，就嗰度，所以知道咗普杜斯基咧就係傷三個月嘅，而奧斯爾咧就係嗰度體檢嘅做。係 啦，咁我諗到仲頂得。 啲人報佢報啊普杜斯基，就報埋奧斯爾。 係啦， 咁其實喺轉會窗閂之前咧，已經晨早講咗話，嗰個體檢會喺德國做，即係唔會喺倫敦做，咁喺嗰度會即係 confirm 曬所有嘢咁樣。 好嘅，啱嘅。 咁我諗就而家阿仙奴前面就真係哇都幾正啊！後防又點睇啊？後防即係啲湛堅神、啊。 我覺得高斯以嚟係踢得幾好啊，越鐵血真係。 我諗佢啲人慢慢走翻出嚟。湛 堅神相對上都踢得好、 啊。會唔會鐵血一滯啊？高斯以嚟。即係有時我覺得佢好似 就係要呢啲硬淨啦，係 咯，少少攞嘅老莽一陣， 阿仙奴爭咁 爭咁少少硬淨 咯，因為你前面嗰兩個唔夠硬淨，咁你後面嗰個硬啲咯。 同埋而家高斯以嚟喺後面覆蓋範圍非常之大， 係進步咗好多嘅， 即係佢由閘位到中防守中場位置，佢都有時會殺 到。我諗佢哋同梅迪薩卡嗰個即係嗰扎即係同個後衞嘅分工， 因為你知道我哋 有咗默契， 我哋咁多主持。本身自己喺條頻都有做 check， 係啊， 其實我想講就係話今季嘅阿仙奴其實個攻守平衡裏面咧，就出現咗啲質變嘅，即係你知上季嗰個防守記錄已經係非常之好㗎啦，咁今季尤其是睇到呢場不倫敦打比咧，就會見到一啲球員嘅防守意識咧。就非常之強。以前咧就點解咧？以前咧，你只記得我哋做第一次足球直播嗰陣時，曼聯對阿仙奴 輸俾1-2嗰陣， 係完全咧得四個後喺後邊做後防嘅啫，前面上曬去嘅嗰個回防意識好差。但係你見到呢場波咧，哇！簡直係鐵血到咧，就完全係幾架大巴士。 我諗啊，區裏邊一嚟你對住係啦，宿敵熱刺啦，都會 打醒啲嘅， 都會打醒曬精神嘅。咁另外仲有一個收購啦，就係龍門都補強咗 Viviano， 係咪補強？我真係好有懷疑。 你覺得呢個球員好曳 ，我都唔明點解揾 Viviano。 但係都係。意大利國家隊門 係費倫天拿唔要嘅，係所以咧呢個龍門其實上年都睇過，真係認真麻麻地。 咁啊，佢可能係介乎第二至第三門。 我諗真係講第三、第三 發俾安斯基鬥啦。 係啦，咁就呢場波就大致上差唔多啦。係，即係總嚟講，阿仙奴即係奧斯爾嚟，真係哇，真係哇，香港嘅阿仙奴擁躉真係追曬， 好瘋狂，係咪？ 好瘋狂，即 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嘅收購。 即係印波山啊，聽講啊， 其實應該係幾好賣嘅波山。 係啊，真係十一號。 因為他對眼真係好鬼得球迷歡心， 因為有咗啲漫畫啫，啲漫畫幫佢唔少。 波衫嗰度點啊？ 啲波衫鋪頭哇，全部嗰啲印一字嗰啲咧斷貨咁滯啊，去到 入貨入得少啫。 咁諗唔到佢會爭奧斯爾噶嘛，大佬。好啦，咁啊英超都差唔多啦。 誒係咪有一單嘢想講啊？呢個夏里拉啊，嗰個轉會。 哦，係曼聯嗰個夏里拉。 有單好笑嘢喎。 呢單嘢似乎傑斯講啱啲嘅，不過可以講少少嘅。 嚇，咁啊曼聯喺最下一日。除了全簽費蘭尼，結果都簽到啦。咁另外仲有一個 target 就係呢個畢爾包嘅 夏里拉。 夏里拉 呢個球員佢講話3000萬磅係嘛？ 好似過 歐元 ，OK。 好坦白講， 有啲單位嘅問題啊， 唔知啦。咁但係好坦白講，即係我自己睇呢個球員咧，即係如果你睇過蒙尼安喺 U21 嘅表現咧，夏里拉就類似蒙尼安啲類咁嘅球員啦。咁啊，但係好坦白。呢個球員3000萬歐元就一定係 overpriced 啦，一定貴。好坦白講，如果蘇達到係2000多萬嚟講咧， 佢 千零萬磅，千五六萬磅。 佢係喺畢爾包打邊個位？ 畢爾包打佢打 中場中。 中佢可以打中，打邊都得嘅，打邊都得嘅呢個球員。但好坦白講，佢個類型真係好似蒙尼安咯。咁所以就 真係搞笑啫。 3600万欧元啊！ 哇，邊有可能？ 咁啊，當初就話要過呢個數咧，先可以出價佢嗰個 release。 係因為係 release cost 嘅，係 release。 咁咪多一蚊咯。 但係個問題就係曼聯揾呢個球員做乜鬼？係 啦，其實即係曼聯係好等球員用，但係我又唔好覺得係呢一個位置嘅球員。 係咯，完全都 唔係呢一隻， 完全都難。 咁啊，有單好笑嘢嘅就係而家傳出嚟咧，咁啊和咗啦，大家知道。咁和咗得嚟好搞笑咧，就係發現喺針界過程入邊咧有3个。冒充係曼聯代表嘅員工就飛咗去西班牙就去針呢單嘢。 咁搞笑。 咁呢其實究竟會唔會成件事就好似假嘅 agent 去呃錢呢，咁就其實曼聯官方呢就講咗話有呢件事嘅，即係有人冒充去接合呢個球員。 咁但係有冇承認過自己出價？ 但係佢有承認過自己有出價，即係佢話結果點解針唔成係因為價錢傾唔啱。咁但係佢同時都承認咗咧，係真係有3个牟利走去冒充，但係亦都唔知個動機係咩事。 都好似西班牙都試過類似啲咁嘅 case。 但我自己就覺得呢樣嘢係真係有少少根據，因為呢個球員點即係冇乜可能值頭先個價。我哋都唔信啦，係咪先？我哋都唔係好信啦。咁有人冒充咁攞嚟即係呃騙騙咁 有啲機會。即係如果萬一針得成咁啊，真係搞嘢啊！真係。 但係有另外一個小道消息聽翻嚟，有第二個古仔就係話其實曼聯本來是壓線簽到佢嘅， 係 哦係啊， 因為搞錯咗個西班牙 個稅務嗰 稅務條，係好似爭600万欧元，結果 即係計錯數， 係 就簽唔到啦， 嗰個文件失效， 咁啊真係賴嘢啊，真係呢次，不過可能我都係焉知非福嘅，因為呢3000零万真係唔應該使落呢個 太貴啦， 反而其實都有傳話，剛查奧咧，即係皇馬嗰個咧，其實就諗住借過去曼聯嘅，但係後屘就好似有 呢個都係壓線㗎。都係壓線嘅，後尾都好似話借唔到 啊！即係已經宣告係。 同埋有傳啦，有傳嘅話，好似話費蘭尼都係最後5秒， 最後5秒先簽到㗎。 哦， 如果分分鐘，如果個 fast 機即係條線可能慢少少， 我成日 jam 一 jam 紙就大鑊㗎。 jam 紙就已經即係零千。 好彩有 double A 啊，係咪？ 好啦，系咁啊，我即系嚟紧，即系仲有啲转会啦。礼拜五 再讲啦， 再讲啦。咁啊，都要讲讲上个礼拜我啲预测。 哇，我哋上个礼拜五好多预测喎。 啊，讲下 噔噔噔噔咁样就 大清算啦， 大清算啦，喂！首先多謝都要鳴謝我哋嘅 繼續多謝 Chicharito 啦，咁就多謝佢幫我哋做個 summary 啦。 咁啊講啲好嘢啊， 講啲好嘢啊， 係啊， 講其實冇人全中喎。今個禮拜咁啊中得最多嗰個獅子啦，不過佢俾5场中3场。 哦 ，OK 喎，5场中3场。 你話普世啦，車路士世啦，橫濱水手勝都中嘅。 哦， 係啊， 繼續。 咁佢唔中嘅就係拿波里世啦，川迪大啦，咁兩場又調轉。 大都唔中，唉，就咁讲嘅啫。继续啊， 咁啊，师兄啊中咗场白人世啦， 呢啲唔使理会啊。 系啦，唔中嗰啲就巴塞世啦、皇苏世啦、摩纳哥世，佢啲3场世都唔中喎。 唉，真系，我继续。 咁啊，跟住就 我比较关心的总个2穿3，哦，3穿4啊。 好，跳咗3G灯先，跳咗我哋3G灯先，跟住跳咗落去。的总个汉堡赢。 是啊，赢咗。 赢咗啊，咁跟住佢仲估埋曼联赢同列斯联赢。 佢學人估呢个英冠啦嘛，即係列斯赢点赢到 QPR 啊。 好啊，係咯。喂，讲埋继续讲埋落去啊，夏萨特就3中2喎。 啊，都 OK 喎，都。 阿仙奴赢拜仁世，跟住利物浦和。 啊，咁就奶咗呢场啦，係啊。 利物浦和咁奶咗啦，咁啊。哇，沈大师嗰下犀利喎！ 佢话旺红喎， 旺红真系坚喎，佢 又开埋挂嘅喎， 系啊， 啊， 咁但系佢都估佢 塌咗少少， 塌咗少少， 轻微少少啦， 系啦，咁佢就话喺 度挂塌咗， 大细嗰度 衰，大细啱，大细中啊， 大细唔中啊， 唔中啊， 系就系佢估咗拜仁大啊，因为1比1啫嘛， 系啊， 系啊，所以唔中， 我仲谂住即系， 但阿仙奴利物浦佢中晒， 我仲一听到呢个第一个战果，话谂住沈大师仲唔对家。 沈大师都有呢啲好多好多 fans 都系喺佢嘅对面嘅， 前线打到嚟喎， 系咯， 对家， 我真系沈大师开班啊，大家去啊上下啦，有啲即系啲啊嗰啲班， 速速看足球 啦， 系， 咁啊，阿仙奴 Stephen 就无信加拍赢啦，和夫斯堡赢两场都中嘅，收维尔赢 就争少少， 争少少 打和嘅， 和咗， 系啊， 阿杰斯咧。 哈哈哈！呢次点咧？ 佢俾三场意甲跳得费伦，费伦赢嗰场， 特登唔捻俾曼联啫。 系啊，佢唔敢俾啊，大佬。 都系嗰句啦，佢俾德甲真系准啲嘅。 系啊，德甲准啲， 其他就自己谂啦。 意甲佢卡塔尼亚就 中一场 嘅话，系啊，费伦咯。卡塔尼亚嗰场唔中啦，卡塔尼亚赢啊嘛，佢估。跟住乌迪尼斯就和嗰场又唔中啦。嗯咁啊，咁啊，我哋灯， 你啲灯啊， 其实即系 讲先啦。 我今我呢排都唔使， 我呢几个都系咁啦， 唔使开灯啊，呢几晚。嗱，我估三场嘅， 系 拜仁半场和，我点知下半场先追和啫？上半场咁早失波，啊，真系啊！佢咁玩我呢场最近望啊，跟住布雷水啊客胜啊，咁啊输咗啦。 特登噶，真系好怀疑。 跟住热刺客胜就阿斯文开心啦。 啊，我真系好怀疑个布雷水啊客胜系咪真系特登嘅？真系， 唉，唔好咁讲我啦。咁跟住讲下 trip 咧嗰场啦， 喂点啊？ 守门入球艾夫拿利物浦队 呢个好明显 特登，好明显系登， 好明显系特登噶啦。 系咯，跟住诺域治和唔中啦。 但系呢场我自己买咧，其实我自己买系买系赢嘅，或者转咗太，或者呢场睇完阵容我就我要咗 买嗰样， 我要咗主胜嘅，结果收钱嘅。 系咁跟住士波停大啦， 系啊，大一比一啦， 一比一啦嗰场系啊， 系啊。 咁啊，仲有个我哋仲有眼灯啊，卡梅啦。曼联赢啦，呢个心 呢个就唔使问噶啦， 呢个冇得唔估嘛，唔好估利物浦噶啦，睇佢都唔会估噶啦。咁跟住就你话古信赢就点知输咗啦， 输咗零比二啦， 系啦， 系 咁跟住巴塞和， 哦巴塞和，我唔系嘅，争少少嘅， 争少少 吓，啊争少少嘅 吓， 系啦。咁啊，即系总体嚟讲啦，即系有啲明灯指引啊，前三嗰啲大家 我都系啦， 同埋 Cheat Lab 大家留意下啦。我觉得 Stephen 仍然个气势都几好嘅， 希望大家有露足啦。 系最紧要有露足，唔使你中唔中嘅吓。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 加时就原来仲有十二码系嘛？ 唔系，仲有一个 bonus trap， 咁啊，都有个 bonus trap 射埋十二码， 咁就系即系小弟啦，咁就会。 讲夹开落 就会讲本土嘢啦，咁啊叫做师兄本土笔记。咁点解会有个师兄本土笔记呢？咁啊喺嗰段声音专栏，我就会话俾大家听嘅。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哇，加时， 个交代多少少啦。 好啊， 嗱，之前未即系我哋个前节目主持阿佐敦，佢就真系开台啦。 系， 咁啊，佢个台叫 We Channel 啦，咁大家上去揾下啦。系啦，系啦， 自己留意下。 即系你挂住佢把声就。剔下佢嗰啲节目嚟听 啦，好啦，好， 讲埋呢句， 好啦，咁啊真系加时射埋十二码就嚟吓，咁就今日系咁先咯，好，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